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愉快的晚上又开始了，欢迎来到我们一档非常非常娱乐，然后非常非常让人放松，而且又非常专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颜值超高的小哥哥小姐姐，还可以听到非常给力的现场。这是什么节目呢？就是我们非常神奇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又见面了。今天是星期二哈。好的，那么这个哎呀，这个我弄一下我尴尬的头发。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依然是就不是一个人坐镇了。今天呢，请来了一组嘉宾，他们是一个乐队，而且这个乐队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很特别。那为什么说特别呢？待会儿我觉得他们这个名字爆出来之后，包括他们的这个组成，大家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哇，真的今天来着了。为什么我总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呢？就是颜值与才华齐飞。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Mix 女子乐队，嗨，欢迎你们！哇哦，是不是？哎，我觉得大家真的这个镜头完全可以给每一个人特写哈。好吧，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青春、朝气、亮丽的 Miss Mix。当然呢，我觉得 Miss Mix 因为是三个女孩一位男孩来组成，终于知道那个 mix 就是这个男士。对，但大家可能离远了之后说有男士吗？是男士也留着长发，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吧，好不好？唯一的就是我们的绿叶。 Hello，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吉他手段贤，欢迎。对，然后我们的主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我是小彤。 哇，好甜美的声音啊。好，然后呢是我们的鼓手中心， 哎，是中心， 是的，还有我们的贝斯手西西。 大家好，我是贝斯西西。 哎，是的，那几个女孩子和一位男孩子哈。对，我觉得好像感觉你们的平均年龄都不是很大，方便告知你们的年龄吗？好像上来问年龄好像不太好啊。对 对 对，好吧， 男士说吧。 嗯，男士，好吧。 我16岁。 啊，16啊。好的，我懂了。那还是非常年轻的，平均年龄我估计，我觉得大家看颜值应该也是能够知道哈，大概也就维持在16到18之间吧。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请到这个我们的 Miss Mix 哈。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不然先这样哈，以歌会友，我们把第一首歌先带给大家，好不好？怎么样？你们觉得？ 好， 嗯，好的，那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就要准备出场了。那还是在唱之前，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这个 C 位主打歌是什么呢？ 是六月我们平时演出的压轴歌曲。 哦，压轴歌曲，今天第一首演了。 对 对，今天这个现场果然还是不太一样啊。对，好吧，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就要开始啦。 好， 好的。准备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就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好， 好的，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来吧。 家的公车，错过六个车站。 首六月，谢谢谢谢，非常非常的棒啊！来自 Miss Mix 的一首歌《六月》，这是你们每一次演出的压轴曲目是吧？ 对 对，今天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不是特别编排了一个版本？ 对，今天早上现排的， 是吧？对，因为我觉得现场一定会非常的燃，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肯定不会这么的温情。 对对 对， 我这个。我这个耳机我听不到自己唱 啊，听不到自己唱是吧？是因为是声音小还是就没有声音？ 有一点儿，特别小。 那个可以看一下你底下连接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按钮， 对，不是，就是那个线旁边，对，那个是我们音量的调节。对，好了吗？ 嘿， 可以了吗？ 我自己的还是听不到， 还是听不到。哦，那待会儿可以让我们 特别小。 好，那待会儿有请我们的百万调音师来进来帮我们调一下哈，辛苦啦，辛苦各位调音老师，可能是这个接触有点不良。嗯，现在可以了吗 ？One two。特别小， 特别小。嗯，那看看是不是音量的问题啊？我觉得有可能是音量的问题。 One two， 因为我这里面听是很正常的。嗯，好，好了，那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刚才呢，这个光顾着听歌，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你想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真的是颜值超高的小姐姐们呢，那一定要记得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嗯。好，那么就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无论是分享还是关注还是点赞都是可以的，包括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哈。那如果你要是只能收听的话也没关系，那直接就是把调频调到 FM98.2 就可以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 Miss Mix 来好好的聊一聊哈。今天他们的音乐，包括呢现场你也可以听到他们非常非常动人的歌声，还有就是专门为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所编排的这些歌曲哈。好了，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嗨，现在好了吗？ 好，好一点， 好一点，好一点哈。对，其实我觉得换一个耳机，依然不影响你的美貌。对，好，你看这个我们的断弦现场那个。怎么说呢 ？BGM， 我觉得我可以把电乐拉下来了。对 ，OK， 那还是来说一下刚才这首《六月》。那《六月》是这个你们什么时候写的歌呢？ 六月是四年前写的。 四年前写的。 对。 哦，那我们这个组合不是这个乐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对， 哦、老师，这个 OK 了。 对，好的。 乐队是五年前成立的。 五年前成立。 五 年 多啊。 嗯，就是当时五年前。成立的时候，也是现在的这个阵容吗？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是，那个时候只有我跟贝斯手西西，我们两个。 哇，你们两个， 对， 哇，那你们两个现在真的是，就是这个塑料姐妹花居然延续了这么多年。 对，今天从我家出发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家邻居把他认成我了，他说我们两个长得特别像。 哎，我刚才其实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也有点恍惚，我就发现你们俩的发型都是一样的。 对，我们俩以前长得特别不像，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五年多了越来越像。 嗯，找同一个发型师找，是吧？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这个发型，对，我就觉得你们的发型因为都是那样的，而且我看这个发型师Kevin老师下刀的下剪子的这个手法都一样，就前面都有点打薄的那个痕迹，但是很好看啊。对，而且你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小脸。其实我觉得三位女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乐队，尤其是像主唱，然后鼓手，还有贝斯，我觉得女孩玩乐器或者说女孩是做一个乐队的主唱哈，这个相对来说虽然说不少见，但是确实这个比例还是会比较少的。而且呢基本上你们的乐队可以说是可以被称为是女子乐队了，虽然有一位男士，但是呢女性占了大多数。那有没有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设或者说因为这样的设定而为你们圈了很多的粉呢？就是先没有在没有听你们作品的时候 会有的。 是吧？ 对 对。那基本上他们会最先被你们当中的谁所吸引呢？啊哈哈，现在开始拉仇恨。对， 这个我们一直这个粉丝比率比较均匀。 哦， 就是之前的阵容也是一样，就是会有25%的人喜欢我，25%的喜欢他，25%的喜欢他，就是这样。 哦，是这样的。 还有喜欢他的就是那10%， 像1%。啊，对，这个我们的段贤老师，你是不是话筒没开啊？ 喜欢他的25%里面有24%都是男的。 真的吗？ 对 对对 对，他们是把因为你是长发，所以把你错认成了呵呵某个长发飘飘的小姐姐，说这是全队唯一的御姐。 他们一般都是那个剩下的90%。 啊，这个我们这个话筒真的是有点问题啊！这个是刚才没有开吗？还是这个接触的问题？来，喂，再来说一下有没有这个声音？ Hello, 哎，啊，这个我们的 遥远的 朋友们现在没有听到哈，有请我们的这个调音师还得来关注一下这个话筒。来来来， 好的，好吧，我们的这个唯一的御姐可以先暂时不用说话了，是不给你说话的机会。来，我们三位小姐姐， 嗯， 对，那这个刚才说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我们的西西和主唱，是小童，你们两个在一起哈。 对， 那剩下我们的鼓手，哎，我们的 鼓手是刚来的 啊，刚来的，我觉得鼓手特别萌，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吗，欣欣 小朋友。鼓手中心 啊，中心哈、啊，好的，我们这个音量还是有一点问题，对， 中心， 对，没有声音，就是欣欣，你的话筒也在是不是？ 我的 啊，对对，啊对，中心鼓手，我们的话筒也在是不是？ 在，喂 ，Hello，、 啊、好的，对对对，要对准了，这样就有声音了，对，啊，欣欣是刚刚加入的，是不是？ 对， 啊，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契机把你骗到了这个组合里面？ 因为之前我是。之前我是鼓手 哦， 后来我当了主唱，就是后来我们的第二任主唱就是我们分开了之后， 嗯， 然后我就因为我一直是队长嘛，我就想我是要招一个主唱，还是 要 自己当主唱再招一个鼓手？ 哎，最后你是为什么权衡了说自己当主唱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乐队会更加的稳定 哦。对，因为主唱还是主心骨嘛，是不是？ 对，因为主唱的气质决定了整个乐队音乐的走向、 嗯、 如果我们的主唱和我们一直不是特别吻合的话、 嗯、 这个乐队就会很动荡。 对，确实是这样哈。对，那这个欣欣我感觉她是一个萌妹子啦，对，鼓手，然后但是呢她又是一个鼓手，我总感觉好像这三个你们三位女生都是跟你们的形象有着很大反差的。对，那当时她是经过层层面试被你招进来的还是说？ 没错 啊，真的吗？ 没错。 哇， 想进我们乐队的妹子挺多的。 真的呀、 嗯、 那这些妹子那个有没有气到跺脚，哼，我们居然没有被选上。你们会有一个大型的招聘现场吗？ 没有了，我就是在我的那个微信、 啊、 然后 嗯， 因为我微信人还挺多、 哦、 大部分都是做音乐的，然后在里面发一些 嗯 就是招鼓手的那个东西、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哦、我有一个北京鼓手小组的这么一个群、 哦、 就是里面有北京特别多知名乐队的鼓手都在里面，我会让他们介绍他们的好朋友啊、 哦、 他们的学生啊、 哦、我的天 哪，对，都介绍给我。 哦， 我那天可忙了，天天面试，有时候一天面试好几个呢。 一天面试好几个。那你选鼓手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介绍过来的就是朋友也好，包括这个都是很专业的鼓手、 嗯、 就是在同等水平之下， 嗯， 你的选择条件是什么呢？请问一下老板。小童老板。 首先他得就是跟我们的气质比较吻合， 都得是萌妹子，颜值高是吗？ 对 啊，是的， 一定要漂亮 啊，一定要漂亮， 是的， 对，然后呢， 第二就是他打鼓的那个力道一定要对、 嗯、啊，力道， 嗯，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她的技术很好， 嗯， 但是她可能打得很温柔，她是喜欢打爵士啦、 哦， 然后喜欢打 风格得对得上， 对，喜欢打一些别的什么的，嗯，对，我们需要就是吻合我们乐队的，因为我们乐队。有一些柔的歌是挺温柔、 嗯、 但是还有一些朋克的歌呀、 哦、 然后摇滚的歌呀，就是还挺燥的，我们需要他很有力量。 对，我你们需要招一个爆裂鼓手。 对，他虽然就是中心长得小小的、 嗯、 才80多斤、嗯、但 是 他 中心真的是 特别有力量。 嗯，我的天哪，对啊，中心，你现在可以就是现场展示一下你的力量感吗？ 来吧， 来吧。 哎， 哦，我以为是拿鼓展示，原来是这样的。对，真的就是实力诠释，什么叫做小小的身体爆发出大大的威力？ 那就是我。 对，哦，所以中心被选上了。 对 对，是的，那也是非常吻合我们这一个乐队的气质，因为我之前看到。没有见到你们的人，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觉得你们四位哈，虽然说有一位男士，但是你们整个的气场是非常合的，对。所以我在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在场唯一的，也是全队唯一的男士哈，我们的段贤老师， 嗯、 那在这个照片的时候，也会参考你的意见吗？ 他参考我的意见，一般其实我的意见没有什么用。 哦，真的？ 对，他只是他们仨。就是那个中心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他们俩就其实他们俩可以全票通过。 我就要把他换了。 哦，是吗？ 对对对，我没有，我的地位很危险的，我还敢说话？ 我的天哪！那你是用什么样怎样强大的求生欲而保住了自己现有的地位？ 就 是 多干活，少说话。 演出的时候就所有行李他提呀、 啊。哦、嗯，对，我觉得跟女孩子在一起，唯一的男生可能会有一点点。 这个怎么说呢，要劳动力嘛，是不是？ 是的， 就要多承担一些。那你有没有因此而抱怨过呢？ 为了能带着这个乐队，我可以付出所有。 对，那我觉得给你的回报简直是太大了，因为三位每天你们是一个乐队，然后都要一起排练，所以就应该有好多人羡慕你吧。 对啊，很多人都说要把我给踢了，然后来 Miss Mix。 有好多人微博私信我，问我要不要把它换掉，换成他。 对，小姐姐，我的技术也很好的，我可那个弹吉他可好了， 对对对， 你能不能收我一下？ 对，他说我长得还很帅嘛。 那肯定也会附一张照片，是不是？对，那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按偶像的这个级别来出道了，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或者说，应该也有很多的综艺节目会去联系到你们吧？ 会有一些节目， 对，那有没有考虑过说，要不要先上一下这样的综艺呢？然后就慢慢的可能会对自己的乐队会更好哦。 我们倒是也不太排斥，然后也会看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很适合我们啊？因为乐队还是有自己的那个小气质在嘛，所以他不会说随随便便什么都会去选择。 对，不过今年 合适的就可以， 是吧？今年好像是有很多的这种网综啊，或者说大型的综艺，好像都会比较偏向于乐队。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去不妨一试哈。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得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啦。然后下一首第二首歌想给我们带来哪一首？ 第二个叫啥我忘了。 没关系哈，就是 我也忘了。 对，没关系，你可以现场看， 我看看。 好的， 等他。 搁哪儿了？ 搁哪儿了？来，我这儿也有啊。来，我给大家找一下歌单。 帆河海风。 帆河海风。 对，一首民谣。 好的。 这个歌有一个故事，你 来来来说。 就是。这个歌写的是在海边长大的女孩子，然后来到一线城市去打拼。总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 来，就我把电乐拉下来，我们来讲述吧。 对，总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力不从心啊，然后你付出的，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然后就想回家去，因为家里其实生活也挺容易的，还有人养你。对，然后，但是你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还是会决定留在这里去追逐梦想。 好， 那这首歌就是写我们就是心情很down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想回家的感觉。 好的，那就先把这首歌带出来。 首歌叫做番禺什么 海风， 对，番禺海风。哎，我觉得这首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悠远的样子哈。那这个是写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的经历吗？是有海边长大的孩子吗？ 没有海边长大的孩子，是我就是 想象中 想象的，对。然后因为这是一首新歌 啊， 对，然后我们就来了一个海边长大的孩子， 是吧？是我们中心啊，中心， 对， 中心宝宝，你是在哪个海边长大的呢？嗯，哎，喂喂喂， 山东蓬莱的海边。 哦，山东蓬莱，真的蓬莱仙境啊，好地方。山东的女孩子是海边呢，还是有很多大海鲜可以吃的？哎，一下子就是好没有感觉呀。对，不过确实好像每一个来北京打拼的都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比较失落的时刻，就好像说，哎呀，觉得好累啊。回到家也是一种很好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回自己的老家待着呢？ 有，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养我，赶快回来。 是吗？是爸爸妈妈还是？ 老多人了 啊，老多人了，是吗？对，好的。那这个我们的西西一直没有说话，西西，我觉得你也应该有过这样的想法吧？ 我有啊，我爸我妈一直催我回家。 是吗？那你想回去吗？ 不想，我还没玩够。 还没玩够，玩够了要回去继承千亿资产是吗？ 还有皇位要继承。 玩到四五十岁。 好吧。好的，那我觉得还是大家很热爱这样的一个职业，很喜欢自己的乐队，还是会在北京扎下根的。所以歌迷们，你们请放心吧。OK， 那么我们简短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还有好歌等着你哦。 千万人中你，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颜值与才华均在线的这样一支乐队，就是 Miss Mix， 欢迎你们。嗨 Hello， 对，又回来了哈。对，哦，我们的三位小姐姐，一位小哥哥，大家可以在线观看他们，在线舔屏，因为颜值都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关键是他们是典型的，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明明自己可以靠脸吃饭，但偏偏要靠才华，真是太气人了啊。好吧，那今天呢还是要继续跟大家在下半段分享他们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哈。刚才呢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这个 番禺 海风，对，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对，然后呢就是纷纷诠释了想要回家，这个可以就回家待一待的这样的感觉哈。四位应该都是外地来北京的孩子吗？是的，那我也一样哈。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感受都差不多。你们如果要是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再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个时间过得简直太慢了，就有这种说，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这一天还没有过完，然后待几天就会觉得不行，我得回去，我待不住了。 会的，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哈。对，好的。那么那如果要是说就是 说到自己的家乡哈，我想问一下四位，你们提到自己的家乡第一反应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要是反映出来一个词的话，你们会是哪一种？就分别来说一说呗。小童，你是哪人？ 我是牡丹江。 哦，牡丹江啊。 对。 哇，咱们俩是老乡呢。 真的。 牡丹 对呀。 我们家有好多广播的主播。 对呀、啊，是吗？广播的主播。 哎呀，主持人。 哎呀，我扎心了，我这个我还没有入主播的行列，你知道吗？主播都是哇，有千万粉丝的，我不行了。对，牡丹江，因为我也是黑龙江人嘛。 哦。 对，但我还真没有去过牡丹江，我们家是黑河。嗯 嗯。 对，那牡丹江有什么？好吃的就不用说了，我觉得。那第一反应是什么？ 因为牡丹江有很多朝鲜族，然后就有东北菜和朝鲜族菜的那个混合。 啊、哦，是这样的。哎，那这个 mix 应该是很好吃的。 对， 有机会我得去牡丹江尝一尝。 嗯， 是的。那段贤呢？段贤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的。 啊，湖南的。 对， 湖南的朋友。 湖南人。对对对。 对，那湖南的美食也很多呀。 对啊， 对， 就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我想到的，你说。 第一 家乡的第一种 反应，嗯， 印象就是当然就是很多吃的了，就这样 吃的， 对啊， 对，湖南最著名最著名的一道吃的，你要是说脱口而出是什么？你最爱的？ 就是辣椒炒一切 啊，辣椒炒一切，好吧， 对对对， 我懂了。 对， 对，湘菜是属于味儿特别重的那种，它跟川菜还不一样，就是虽然都是辣，但它那个辣的感觉也不同。 嗯，是的， 嗯，对，所以说湘菜这个重口味的最爱还是湘菜啊。对，那中心的山东蓬莱， 对， 蓬莱仙岛，你的家乡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的家乡第一反应，给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船。 船哦，哇，终于一个不是吃的了。对， 对，吃的也很多，但是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船，因为我家乡在海边嘛。 嗯， 然后从小就是每年过年回去的时候会坐船，因为我晕船。 啊，晕船。 对，哦，我一坐船就会吐。 哦，天哪，那现在治好了吗？还是这样？ 现在还是不太敢坐， 哦， 就是你一坐吧还是会吐。 哎呦我的天哪。好吧，那以后基本上就跟船 say goodbye 了。 是。 对， 但是呢，还是非常喜欢坐在船上，在大海中间那种。 对，因为现在对呀，现在游轮也是特别的火嘛。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晕船的朋友去游轮就会好很多。对，因为游轮大，所以还 下得来是吗？ 对，因为也比较稳，一人发一粒晕船药来提前吃一下。对，那西西呢？ 我长江。 长江。 嗯， 长江。 我是长江边的。 哎，长江边，我想想，我猜一猜哈。 嗯。 那湖北是湖北的妹子吗？ 不是。 啊，不是。那是长江源头呢？是中部呢，还是偏长江入海口的地方，还是长江源头？ 靠东部一点。 靠东部一点，哦，我想想，长江。哎呀，这个考验我的地理哈。江西，江苏。 对对对， 江苏是吗？ 嗯。 哇，江苏的妹子。对，真的是，江苏也是跟我有很深的渊源哈。是江苏南京吗？ 扬州。 扬州，哇，真的扬州也是超美的，因为我在南京待了四年，上了四年的学嘛。 啊，你大学怎么？ 对，大学在那儿，然后冬天把我给冻的呀。现在每到冬天我就想起南方的冬天，哇，真的是。 对， 是。那你来到北方适应吗？ 适应，因为我们家那片有暖气。 啊，您说是在北京这边有暖气是吗？ 不是， 还是扬州那 边？扬州那边。 现在扬州有暖气啦。 就他们家那个小区， 我们家那一片儿，哦，对， 哇塞，你们 是那种 太暖了吧， 国家的那种， 太好了， 房子， 对， 他们家的小区烧气不用花钱，所以说， 所以我没有体会过，我没有体会过南方没有暖气的冬天。 那你这个在家的时候，你身边的小伙伴岂不是要羡慕死你了？就冬天，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生长在南方的孩子，可能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冷了吧。 应该习惯了吧？ 对， 他可怕冷了， 是吗？ 嗯， 哦， 我要去没暖气的我都不习惯了， 是吧？对，现在就是，因为你要是长期在这种温室里面待着，就你再去那种冷的地方，就是尤其屋子里面冷的，你会受不了。反正我是受不了。他们说 屋子里比外面冷。 对呀，啊，然后他们说你不是东北人吗？你怎么这么不抗冻？我说东北人才不抗冻好吗？我们离了暖气就活不了。对，哦，这个了解了，各自其实可以说是四个朋友，天南海北都聚到了一起哈。 嗯， 对，融合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习惯，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啊，到底是粽子用肉的还是素的，其实都无所谓。 对，但是音乐呢是非常能够融合就是大家个性的一种东西，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歌曲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 好，下一首歌准备唱什么呢？ 唱深蓝。 深蓝， 对，这是我自己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 哎，好的，那待会儿可以听听看到底是为什么喜欢。 好，深蓝。 好。 帮助我，谁能够 然后说声抱歉，我目送你离开在他身边， 这首歌来自 Miss Mix 啊，这是刚才小东说你所有歌里面你最喜欢的一首是吗？ 对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代表着你的性格吗？ 对，因为这首歌写的是女孩在情窦初开的时候，第一次喜欢一个男孩，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暗恋的。 对呀， 讲的就是那种心情。为什么叫深蓝呢？就那个时候的男孩子就像很深的那种大海， 对， 你又看不透看不穿， 我觉得 对那么神秘，然后你又很压抑。 是这样的哈，深蓝嘛，就感觉好像是很深的忧郁在里面。 对， 不过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上高中或者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的男孩子都是那种自带忧郁气质的，就比如说像 F4 里面的这个花泽类啊那个类型的。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疯狂的迷恋这种忧郁类型的男孩子，就觉得啊，学长你怎么这么好看。但长大之后好像觉得这一类型的不太好，就是总会容易让女孩子受伤，我是这样觉得。对，那我想问一下哈，四位，我先问三位女生，你们三位的感情经历自认为如何？是坎坷顺利丰富还是单纯呢？ 我的感情经历是我的感情都比较长情。 长情， 对，其实我真正的感情只有两份， 真正的感情两份， 就都比较长， 大概有个3年5年这样， 都差不多这样，对， 哇，还真的是比较长情哈，对，那就是喜欢的类型会有偏好吗？会不会说这两段感情，哎，对方可能都是一样类似的人？ 没有，这两个人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是的。看来还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对，就完全不知道，就是跟随自己的心，就没有什么，从来不知道说我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就没有目标。 对，我完全不知道，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就会梦到他， 真的，哇，好浪漫哦！ 连续好多天梦到他，我就知道我喜欢他。 那这个人是就是你认识的人是吧？生活当中， 对对对， 好的。然后说，哎呀，小鹿乱撞，那你一旦发现了你自己喜欢这个人，那他要是没有表示出什么的话，你会主动去追求他吗？ 在我的经历里是没有的，我就憋着， 憋着。哇，那这个人还主动找上了你，我觉得那这也是巧合啦。 对，但是我现在的话，如果再让我喜欢一个人，我肯定就是会告诉他什么的， 是吧？ 对， 你怎么回事，小老弟？就这样吗？对。对，哎呀，真香，老弟你也来一口。好吧，那这是小童的恋爱的，怎么说呢，不能说恋爱经历哈，但是他是恋爱观。那中心呢，我总感觉中心好像还很小。对，中心 很单纯。 哎，很单纯哈。你的恋爱就可以用单纯来形容了是吧？ 差不多。 对， 就是， 那但是学艺术的女孩子，尤其像这个鼓手也好，贝斯也好，可能会招很多男生喜欢的。那追你们的人应该都很多，那对于你的择偶标准你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他一定要跟我性格要大。我喜欢比较外向的，外向的男孩子。然后呢，个子要高。 我这种 啊，我懂了。 我第二个刚说了，个子要高。 哎，欣欣，你这属于人身攻击啊！你 不是我，我有1.85米，他想找1.95米的，所以我矮了10公分。这样 对对对对对，是，大家可以从镜头上看到我们段老师的腿还是很长的嘛。对， 给他 P 一下。 对，那西西呢？西西，我觉得也是，对，应该就是像三位的颜值肯定是不去追求者了。那你在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的感情刻画，你是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 我喜欢比较逗的男生， 比较逗的男生， 这样他在我不开心的时候能逗我乐。 啊，好的， 很实用，这个 很实用。 我很喜欢运动男孩 啊，运动男孩， 或者打篮球男生， 阳光啊， 阳光的。你看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哈，对，好吧。那段老师，您喜欢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仨这样的， 我对他们仨都完美诠释了你所有的理想型吗？ 对，就是那个、天下的男人都一样，都喜欢长得漂亮的。 哦，也是一个颜控来着。 对 对，第一次就是第一眼肯定是看脸。 对、啊、 如果要是没有长得不好看的话，剩下的再多也不行，是不是？再优秀也不行。 是的，漂亮可以决定一切。 好的，就哪怕那你们有没有说特定的某一个职业，比如说我们是玩音乐的，那我也想找一个同行，或者说我坚决不找同行，有这样的吗？ 没有，漂亮就行 啊，漂亮就行，懂了。对，我发现了，就是颜值即正义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不光有颜值，我们还有才华。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环节了。我决定先把这个挑战环节献出来。今天选择的这首歌，我觉得还真的是超级难唱的，是小红梅的经典歌曲哈、啊，叫做《Never Grow Old》。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首。那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怎么选了这首歌呢？ 因为你们非得让我选一首歌，我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对，我们也没什么时间排练，因为前两天一直在 演出。 对，礼拜六那天我们早上在河南，中午在北京， 我的天 哪，晚上又去了广州，一天三个地方，就没什么时间排练。然后觉得 就这首歌还 对这首歌我还比较熟悉，然后最近听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它的歌词很简单，但是我比较能够。 驾驭 有自己的那个体会、体会比较深、就决定选这首。 好的，对手指啊、下次我一定提前告诉你们。好，那么等你来挑战，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 Miss Mix 版本的 Never Grow Old。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OK， 等你来挑战，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啦。 One, two, three. 好棒啊，有自己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把这首歌的精髓唱了出来哈，还是很有自己的味道。挑战成功，这首来自 Miss Mix 的 Never Grow Old。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继续我们的自己的歌哈。那其实节目呢也快进行到最后了，还是要问一下我们跟音乐相关的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是以就是把工作的重心会放在哪里呢？就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动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的话，因为我是刚当主唱，然后我还要就继续的去练习唱歌，然后我们乐队前几个月一直在磨合，现在也磨合的比较好了，然后我们在计划出新的专辑，因为最近写了挺多新歌。 哎，这歌都是基本上谁写的呢？ 都是我 啊，都是你哇。好的，好有才华，这再一次受到了暴击。 有很多新歌，然后就需要想要好好的去编排，因为之前出了两本专辑，都比较的仓促，就没有花特别多心思去编曲什么的，对，这次想要都弄得好一点，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 对，其实这个东西好事多磨嘛，是不是？那我们也是期待着这张新专辑的问世。对 ，Miss Mix 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哈。那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我们就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吧，好吧？ 好， 那 风铃草。 风铃草，好的，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歌曲，听名字是这样的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感谢 Miss Mix， 谢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他们，多多关注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最后一首歌《风铃草》带给大家。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哦，这首歌是我们第一次出来表演。 哦， 真 的， 刚写的。 哇，太棒了，那我们又是首发会挑战新歌声耶。 白色到白蓝。